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钟树根。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 我系刘世良。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咁啊，其實頭先咧係原本係想講民族黨嘅，咁啊點不知原來阿包有竟然有獨家新聞喎，真係我呢個估唔到，完全係。 聽日 A1 咁啊，好啦，即係主要點解無端端要講咧？咁啊即係今日就睇阿院長啊 share 咗一個咧拉鋪就線報啦。其實線報其實大家都知個背景㗎啦。其實即係好似係同呢個中聯辦有啲關啦，唔係同呢個董建華有啲關係嘅，其實係即係 建制網媒 啊，建制網媒咧之前已經有人爆過啦，其實 即係香港支部 咁啊 港人港地。 是啦，好似 善报 同邱德根，好似邱德根下面嗰啲嚟，我记得好似系 邱德根死咗噶啦，邱达昌 系咪？邱德昌系啦，咁啊，即系我见到佢有单新闻啦，系嘛，咁即系俾大家睇下啦，吓咁啊，陈浩天，哇，搞民族党冇钱收，大不了你唔搞啊，多谢郁敏啊，咁啊，呢啲系标题党嚟嘅，嗱，坦白 咩关郁敏咩事咧？ 嗱，咁 仲有个节目喺度嘅， 咁就其实咧。點解話即係搞冇民族黨冇錢收呢？即係其實呢啲晦氣說話嚟嘅啫，咁就唔好屈佢，就話佢真係收錢搞民族黨呢、這個唔關事，因為我專登就聽佢個節目，咁啊雖然個節目咧非常之難聽，兩個人喺度吹水，咁啊但係咧就其實即係佢主要嘅即係入邊嘅內容咧，就其實係好介意啦，似乎好介意啊嗰啲泛民點樣去對待呢件事情啦，咁就第一就係話啦，喺就喺度重提呢一個阿楊岳橋啦，即係公民黨嘅黨魁楊岳橋啦，就喺度講話你殺雞用牛刀啊，講啲乜嘢，即係背後意思係咪即係認同民族黨必須被打壓，只不過係唔贊成佢嗰個方法而已咧，係咪？即係咁樣做， 即係可以殺得嘅， 係啦，民族黨借機就喺度純粹係為咗自己表。表態唔支持港獨咁樣，咁有啲人咧，佢就話有啲黃絲啦，就喺度 share 佢即係大公文匯啊嗰啲新聞，咁大公文匯做啲咩新聞啊？就係話佢即係攬女咯，係咪？即係攬完一個又一個咯。我覺得呢啲唔係問題，唔係即係我覺得咁講，我唔知啦，係咪真係有黃絲就係 share 嗰啲新聞咧？佢又 name 唔到啲咩人，咁即係。我唔知嗱，因為呢啲嘢一定有人 share 噶嘛。 唔係咁，佢又未娶老婆 嚇。 咁 我自己覺得冇問題嘅，溝女呢樣。 女未嫁，男未娶，咁偶像啦。 係啊 ，pay boy 喎。 係啊， 啱你呢個即係革命家嘅性格喎。 當然，即係我係唔認同，或者甚至乎係即係好反感咧，嗰啲咁樣嘅建制派報紙咧，就喺度跟蹤人狗仔隊，然之後喺度挖人哋陰私，呢啲好撲街嘅，呢啲就係。 其實你講陳浩天之前，梁天琦都係咁樣嘅，不斷有人 就算之風哥都係有咁樣樣啦。咁只不過你而家 之風哥嘅眾志嘅肥仔 係啊，肥仔 肥仔你肥仔人哋激勁大佬， 喂咁佢靚仔咁多， 你搞錯啦，阿龍啦。佢系搞伦敦金嘅，佢揽好多女嘅，其实下线就咁啊，即系我唔明啦。嗱，其实咧，你俾人哋叫取缔咗一个礼拜啦，即系呢单新闻搞咗咁耐啦，咁即系你自己，我唔明点解，即系其实你咁介意泛民，点解睇你咯？即系同埋讲真，你讲嚟讲去，你咪就系 lam 到一个即系杨岳桥啫嘛，跟住又话佢哋即系戴头盔啊，又怕俾人哋即系戴帽子就撑港独，其实讲真。嗱，學阿之峰哥話齋，其實不意外啫，係咪啊？即係如果佢哋怕俾人哋話港獨，咁呢個係正路喎、啊。即係我唔明點解， 咪從來佢都、啊、我哋都唔相信港獨呢一套嘢係 work 噶，係咪、 啊？ 你使乜我撐你啫、 啊？ 你都唔會 care 我撐唔撐你啦、啊，你都不屑我撐你啦，好、 啊、 簡單嘅道理啫嘛。 係啊， 即係正如我唔會 care 建制派撐唔撐我噶。 嗯。 如果佢撐我，反而我要諗下、 啊， 我有咩做錯咗、 啊？你應該問啊， 喂，点解我啲支持者唔走出嚟撑我啊？ 唔系最惨就系点咧？你嗰班系全班都系菠萝鸡嚟嘅。 嗯， 即系民阵，老实讲，勉为其难，同你去搞个游行，学我上个礼拜讲话斋，都系床板夹春袋噶啦，焗住上噶啦。 嗯， 系咪啊？即系冒住俾人误会嘅风险，话自己支持呢啲嘅港独分子嘅风险，同你搞个游行。 嗯， 咁你又要黐埋嚟，即系整埋啲龙狮旗啊、港英旗啊啲咁嘅嘢，都算。 嗯， 但系个问题问心你自己，你应该自己搞。 嗯， 喂，佢喐到你埋身。 嗯， 成个民族党即系而家俾佢打压。 嗯， 喂，你嗰班争取港独嘅人，系咪应该比我哋更义愤填膺啊？ 嗯， 系咪应该更加积极啊？ 系啊， 而唔系靠我哋啊！话我哋得一个原则嘅啫，我就话，即使我唔同意你嘅意见，我都会撑你，因为呢个系一个组织，即系嘅自由，呢个系表达意见嘅自由，呢个系香港应该拥有嘅，即系公民社会嘅自由啊嘛，系嘛？即系我哋唔会话取替明光社，跟住我拍手掌噶。喂，老实讲，明光社讲嗰啲嘢，小弟虽然系教徒，九成九都唔同意噶，系嘛？ 嗯， 阿哥， 咁即系佢就喺度讲啦，佢就话大家都唔去聚焦翻件事件系侵害言论同埋结社自由呢啲咁嘅性质。咁我唔明佢，我唔知佢讲边个啦。如果佢讲黄絲或者讲泛民嘅话咧，咁我觉得佢系大错特错啦。因为其实讲真，佢哋走出嚟咧， 泛民咪就系讲咗呢样嘢咯。 咪就系咯。咁你想点啊？ 你话佢戴头盔，佢梗系戴啦。 系啊， 阿哥，我真系唔同意你嗰套嘢。 唔系你而家你搞呢镬嘢出嚟，你就系聚焦人哋帮你做嗰啲乜嘢，而自己就翘埋双手，跟住就喺度讲晦气说话，就系话 佢自己都 钱收大笔了唔搞。 喂，佢自己都冇去啊。 系咯， 佢游行都冇乜啦。老实讲，即系泛民都好惨噶啦。 嗯， 咁俾你夹发咧，个个咧都系即系前后脚全部发表声明，去即系孖叉呢个特区政府，或者孖叉呢个社联政处，或者孖叉呢个警方啦，系咪？喂，发完声明，仲同你去个游行，有一千友出敌都算偷笑啦，系嘛？ 唔系，我哋都 我当打个七折啦，七百友 啊。 你自己陈浩天都唔去 啊！而家 你嗰啲所谓嘅港独友，平时喺网上凶狠嗰啲，喺网台凶狠嗰啲，喂，嚟得二三十人，诶，我当 at 够你一百友啦。喂，有冇搞错啊？你连自己嘅权利，即系有表达意见嘅自由，甚至乎我提出港独自由。呢样嘢而家俾人打压，你哋全部襟若寒蝉，做乌龟。 之后最关注嘅就系泛民做咗啲乜？ 喂，嗱、如果你咁关注泛民做咗啲乜咧，咁你好明显你哋系鬼鬼地噶咯，即系你其实系想摆我哋上台，等我哋俾老共揼。即系正如我上一次咁讲，喂，你喐得陈浩天，喐得华人民主书院，其实。就是帮人开路， 嗯， 嚟打我哋。喂，我完全唔信你嗰套嘢嘅，我最多系结束一党专政嘅啫，我冇企图要推翻共产党嘅执政，唔好话推翻佢执政，我反对佢一党专政啫，大哥， 嗯， 你继续喺一个民主选举同我和平嘅投票斗争嘅，我冇问题，我唔系要消灭你。我唔系要武装革命、哦，系你哋讲嘅啫。嗱、 嗯， 你哋咁讲都好，我俾你讲嘅自由。 系啦，点解你唔 defend 咧？ 我 defend 咗咯，大佬、嗯。我成个礼拜，我大佬我都床板夹春袋嘅，咁同你 defend 大哥。 唔系， 阿哥。 嗱，即系 哇，你班友真系威、哦。 佢哋， 你想我做咩啊？ 佢哋恨泛民之入骨，其實眾所周知噶啦。 咁你咁 care 我撐唔撐你做咩啫？ 即你咁睇唔起泛民，泛民又廢又成又做唔到嘢，點解你咁 care 佢做啲乜嘢咧？係咪？ 唔明解啊！ 即呢個先至係 即鬼調咯。 佢覺得泛民撐佢哋係一種責任嚟噶嘛？呢個係好好笑啊！但係我唔知點解佢哋真係信呢一樣嘢。 你都要諗一樣嘢，就係、是。 其實佢哋都好矛盾， 梗係矛盾啦。喂，你出席嗰日星期上個禮拜六嘅遊行集會嗰幾百人，我估有八九成 ，at least 有八九成嘅人係唔撐你嘅。同埋咁大件事，透過社團條例嚟取締一個組織咧，係匪夷所思，亦都係即係大家一路以嚟係救病嘅一樣嘢咧。今次終於發生。其實如果唔係民族黨嘅話，我估起碼成十倍，成十倍嘅人啊，因為好多人真係 concern 嘅，誒會呢班友喺度亂搞嘅。搞弯晒个党， 好似粮油咁样样啫嘛，粮油嘅情况咁啫嘛， 粮油咪就咁咯。 啊， 唔系我唔系唔俾你表达呢个意见，系咪？但系问题就系、是，喂，你有冇脑筋噶，大哥？喂，呢啲嘢真系叫不学无术啊！屌你真系，有冇脑筋噶？乱咁提出一啲嘢，跟住就所有人同你孭，你拍下个脑袋，乱咁噏嗰啲嘢，因为我要捍卫你嘅言论自由。喂，我哋几无辜啊，大哥。喂，但我哋都照顶。不过我哋冇人唔顶过、啊。系咪啊？所有泛民嘅人，冇一个人话陈浩天系抵死，冇一个人话应该要好似特区政府而家嘅处理方法，或者社联主席处理嘅方法系应该取缔民族党，冇人咁讲过。At least 到今日为止，冇人咁讲过。 即使私下都系。 啊，而个结论就系话多谢郁文啫嘛，其实系，而家就系、是。 喂，多谢你班友为共产党开一条咁嘅路，嚟逐个逐个击破。共产党呢个谋略好聪明嘅，先揾一个最 weakest link， 我哋所谓嘅，正如你最初 DQ 四之前嘅 DQ 二一样，揾两个 weakest link， 随口噏就当秘笈，就讲支那，等你冇晒群众基础。冇晒群众支持，跟住就嚟啦，系同一个套路啊，同一个套路去做啊。喂，而我哋系从来冇同意过你咁做啊，大哥，亦都冇同我哋倾过，你都唔介意我哋同唔同意啦。从来都觉得我哋系敌人嚟噶嘛， 系啊， 啱唔啱啊？好啦，你做完又要我哋夹硬帮你顶，冇问题，我哋帮你顶，顶咗啦，跟住就害埋我哋。都算啦，补选都输埋嗰啲位啦，即系九龙西已经系啦，系咪？喂，跟住嚟九龙西、九龙新界东，你估一定赢嘅？好危险嘅。 跟住而家鬼鬼地嗰啲人咧，佢又帮佢做晒啦，即系譬如好似即系梁耀忠呢啲咧，又帮佢即系涂脂抹粉啊，又话即系做议员好惨啊，预咗要妻离子散啊，啊睇下呢篇文啊，嗱呢啲又系呢啲咁样嘅建制网媒，系嘛？即系。其实大家都知道啦，即系梁耀忠搞，即系上次咁样炒人之后，其实都好难再选。 喂，梁耀忠同佢老婆离咗婚好耐噶啦，九七前据我了解吓，都已经离咗婚噶啦，关呢单嘢妻离子散咩事啊，大哥？ 跟住又话自己而家哇，即系十日要筹80万翻嚟啊，又讲到自己妻离子散几大付出啊，又剩啊，对基层好有爱心啊，呢啲咁嘅嘢。 攞啲 account 嚟睇啦。 咁然之後佢無撚端端，喂好講唔講？佢話即係佢話冇長毛咁瀟灑喎，大佬你做乜撚嘢啫喺度？你做咩無撚端端攞長毛出嚟講啫？ 因為我哋攞嚟比較啊嘛！ 屌關咩事啫？ 喂長毛會真係鳩一條拆一條啦！再講一樣嘢就係、是，喂做咗成12年立法會議員，喂真係斗你都冇剩嘅，係嘛？跟住而家佢攞。嗰啲人工出嚟，自己嘅人工吓，嗰啲咩你两噏嗰啲咩80000几十90000蚊嗰啲人工，屌攞咗一半出嚟抗争基金，跟住你叫佢交数，哇！我第一次啊，我听嘅时候我屌你，我啲人工同你交数，系嘛？你信我就有捐，你信唔信我就冇捐。喂，如果系啊，好多资产啊，佢申请唔到法援啊，戆鸠。 法援有做呢啲咁样嘅审查， 入息审查噶嘛？唔系点解单单官司佢系挨到最尾嗰条友啊？如果佢真系有钱嘅话，除非你有证据证明佢摆喺嗰啲海外嘅银行户口 offshore bank account， 系咪？肯定冇啦，有佢自己豪咗佢啦，都费事烦啦。妖，所以喂我都唔知嗰啲有指控啲乜嘢嘅。我真系唔明噶，我开始发觉我真系年纪大啊！屌大佬。系咪啊？梁耀忠咁，你仲有一撑？ 我真的不明白、啊、不是我都不想再批评阿忠的、啊、即是大家这么多年即是都不算是朋友但起码不是你的人、啊 嗯、 是吗什么十日内苦筹八十万、啊啊、那八十万我来做什么的 是咯，你人都炒咗啦，你筹嚟做咩先？ 唔系你系咪想 keep 翻嗰啲人先 ？keep 嗰啲人，根据佢哋个数字，都系五六万啫系嘛？六乘十二系几多啊？七廿二万，即系差唔多八万啦。咁啊，一年噶、啊，大哥， 啊、你系咪 唔系十日内、啊？你唔好俾个标题呃咗你、啊， 你而家 放一年噶、啊，而家先嚟炒？ 啊、你系咪预知先？系咪咁好人先？ 而家先嚟炒？ 啊， 你炒之前唔炒？ 系咯， 超你真系，哇！真系呃细路仔唔食辣椒酱，大哥而家你，唉，我都费事讲条友真系，屌真系，真系学阿毛哥话真系嘥时间啊！真系， 理财不善嘅嘢， 即系就专登帮呢啲友，即系其实去涂脂抹粉啊！你见到而家呢啲咁嘅建制网媒就出动啦，咁点解你会见到即系好似喂，其实呢个 live post 之前又系做帮阿冯检基又系做过新闻嘅，所以你预咗啊，即系呢啲咁嘅边缘嘅，即系呢啲咁样嘅民主派老屎忽咧，即系。有高度嫌疑是即是叫票的老屎忽即是去分你票的老屎忽他这些就会跟你撑的其实 不是很简单的、啊、即是你基即是有我敢开盘到一晚呢他八九成出来选的、 嗯、 哪个敢落住即是如果他真的不选的话即是九西保选、 嗯 啊、我输一晚出来大佬哪个敢想落住他搞咁多动作 ,ok, 又退出民协又出书孖正雨石 又搞压力团体 话搞啫他个目的唔係諗住喺补选度拆嗰万零二万乜万票我输一万 ,ok, 我唔敢赌太多都冇意思嘅佢够㗎啦嗰万零二万票已经够死㗎啦无论刘小丽又好李卓人又好都死的 上次数到输二千的嘛都是。 是不是哪个敢同我赌啊写信到花生堂的网页啊、 嗯、 阿基一定选。OK, 给、嗯、一个礼拜时间大家即是落盘了。 嗯 啊、第二边我就不赔了。即是他选就不赔了大佬你给我大佬屌如果你肯同我赌就、 嗯。 好时间差不多回来第四节。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